既然爱过就 继续来听歌，我是韩丽。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爱妹带出的《最好我们都不懂》，以及邝美云演唱的《还我一个像你的人》，古巨基演唱的《蜜蜂》。 这一段寂寞，在我最无助、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也许你并不是真的那么爱我，我却可以感受到你最真的温柔。时候，也许你并不想真的得到什么，也许你的心我永远不会懂。 不在意。

我奢侈的邀请，我是客厅留不住你，就是你留下的背叛狼藉。 像黑色的天空，

的后来，我会不会永远爱你？我怕左手写的情诗会到此为止，好想念你说话的方式，好多回忆，好多祝福，面向大海写的诗，飘向你的城市，面向大海丢一个瓶子。我写的诗，飘向你的城市。 头一周我全都接受，我是傻了疯了痴了狂了想了做了爱了忍了完全迷失了自我，我是傻了疯了痴了狂了想了做了爱了忍了哪怕也会有迷失，你是真的假的快不快乐皱着眉头一句不说，我完全没有把握，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，永远都沉默。从今后可以相守，我们不怕年轻犯错，就怕赌气错过，真心付出后再牵手散步，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，梦想贪图一时糊涂，有种说不出的苦，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，梦想贪图一时糊涂，呼吸都变得麻木，你是清清楚楚看我投入，别再装哭何必装哭，别失去爱的风度，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，永远都沉默。说不出的苦，我是

是爱人的心多变，我又何必要无奈的妥协，做痛苦的结局。 心事我知道。